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 阿们。 我们人很会，甚至可以说我们人很喜欢害怕很多的事情。我们怕钱不够，我们怕我们的身体会得疾病，我们怕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们怕我们的表现，怕我们会失败，我们怕我们的罪，我们怕死亡，我们也怕很多其他的东西。那你自己所怕的是什么？那你应该怕那些呢？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圣经很多地方叫我们不要怕，包括今天的经文，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也在另外一段很熟悉的经文谈到忧虑，其实忧虑跟害怕有点像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对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害怕，但是你做得到吗？太难了。我们就是那些耶稣所说的小信的人，虽然我们有那位非常爱我们一定会照顾我们的天父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心，还是喜欢一直忧虑，还是喜欢一直害怕。这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应该悔改。是的，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这句话也非常像他上个礼拜对他的门徒所说的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讲那句是他用了一句话平静风浪之后所说的，耶稣那样讲也就很清楚表示门徒根本不必害怕，因为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控制大自然的上帝，他有这样的大能，因此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，耶稣再一次地表示他有大能，他医治了一个生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，也使一个十二岁的闺女从死里复活。耶稣有这样的大能，我们人真的不必害怕。 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是蛮软弱的，我们还是常常害怕很多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必须悔改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这位管会堂的人雅鲁鲁刚听到人对他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当雅鲁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一定绝望了，已经太晚了。但是耶稣马上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位雅鲁鲁一定很不容易，像耶稣叫他做的不要怕只要信，他一定很难做到。但是耶稣很快就让雅鲁鲁看到他为什么真的不必害怕。虽然雅鲁鲁的女儿真的已经死了，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谷米翻出来，意思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，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真的不必害怕。耶稣比死亡还厉害了。其实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三次叫死人复活，除了这个女孩子之外，第二位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儿子。当时有人已经正在把死人带到牧场去，但是耶稣按着抬尸架说，年轻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。第三位复活的人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。当时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四天了，但是耶稣从外面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那么这三次耶稣用什么方法使他们复活呢？他就说话，他用他大能的话，耶稣的话自己就是那已经死掉的耳朵，已经听不到的耳朵有生命。现在他们可以听到耶稣的话，整个身体也都活过来，因着耶稣大能的话。但这也不奇怪，因为圣经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。同样，那一位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上帝，他当然可以用他的话来重新创造一个已经死了的身体。这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难。因着上帝大能的道，大能，我们人真的不必害怕，连死亡都不必害怕。但是虽然如此，这三位耶稣复活的这三位，他们继续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死了。当时耶稣本来叫他们复活的时候，他怜悯了他们的家人，那女孩子的父母，那位寡妇，还有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和马大。耶稣让他们所爱的人复活多活几年，但是他们之后还是再一次地死了，并且耶稣当时第二次他没有给他们叫他们复活。那么你也会死，这是肯定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你的身体一定会死，但是你不必害怕。耶稣对你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是的，我们都会死，但是死不等于结束，不等于灭亡了。圣经说，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但是连这最后的仇敌，耶稣也已经毁灭他了。因此我们虽然还是会死，但是这死不会胜过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会胜过他。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叫我们已经死的身体复活，永远复活，我们也永远与耶稣在一起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，耶稣说，雅鲁的女儿 不是死了，他只有在睡觉而已。其实他已经死了，但是对耶稣来说，他真的只有在睡觉而已。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他只要说一句话，死了的人就睡醒了。因为这样，圣经常常把死叫做睡觉。耶稣比死亡更厉害了，他随时也可以叫死人复活，并且他有一天就是会说一句话，叫死人复活。耶稣自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死人要听见耶稣的声音就活了。有一天你会死，但是你死之后，你已经死的耳朵有一天会听见耶稣的声音，你就会活了，你就会永远活着。这肯定会发生，因为耶稣已经给你开路了。他先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但是他第三天复活，打败死亡。圣经说耶稣这样做是很像出手的果子，他是果树的第一个手的果子。我们属于基督的，在洗礼中与他联合的人，将来一定也会守，一定也会复活。我们这些罪人不应该害怕，但是还是害怕的罪人，我们应该死，永远的死在地狱里面。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也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把他们担当一直到坟墓里去了。但是可以说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把我们的罪留在坟墓里面，我们的罪还是埋葬的，还是死的。因此我们自己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受惩罚。我们的身体虽然还是会死，但是我们末日的时候会复活，永远与基督活着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很适合地形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我们也可以用那段的第九节，就是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，跟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做一个比较，为了更了解耶稣如何拯救我们。第九节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耶稣是上帝，他本来就是富足的。在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我们也看到他的富足，对不对？他的大能，他的神性，他医治患了血漏病的女人，也叫一个女孩子复活。耶稣是富足的，那两位他医治的人本来是贫穷，是软弱的，也是受苦的。特别那妇女，她已经受苦12年了，但富足的耶稣解决他们肉体的贫穷，他医治他们。但是呢，如果耶稣没有为他们也为我们死而复活，虽然耶稣那天医治他们，但是他们的贫穷与软弱还有我们的贫穷与软弱，主要是我们的罪，还是会最后胜过我们。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复活，我们的贫穷还是会胜过我们。我们因我们的罪，这样就会永远受惩罚在地狱里面。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受到这样，他虽然就是富足的，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一点都不是富足的，他反而非常软弱的，非常贫穷的。这主要也是因为 他非常充满你我的罪，还有那妇女，还有那闺女的罪，你喜欢害怕的罪，我喜欢忧虑的罪，我们那很小信心的罪，都在耶稣身上。他真的是贫穷，也是受苦，但是因为他那样的贫穷，我们反而都成为富足，因为耶稣那样就是赎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虽然耶稣的门徒他们的信心都是那么小的，但是耶稣还是平静风浪。虽然雅鲁在那边害怕起来，但是耶稣还是叫他女儿复活了。虽然你也害怕，你也忧虑，你信心也小了，但是耶稣还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除掉你那些罪，使你成为富足的。你已经进入上帝的国，你已经有永生了。因此，我们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原因应该害怕，无论是什么问题，钱好像不够，我们软弱的身体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不确定的前途，我们的罪，还有死亡。最可怕的问题当然就是最后两个，我们的罪和死亡。但是连这两个你也都不用怕，我们的天父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赦免你的罪，今天早上他再一次地赦免你了，基督也已经替你打败死亡，因为借着你的洗礼你与他联合了，所以你的死只是永生的门而已。那么其他下等的我们害怕的那些问题呢？就像在今天早上的女人和雅鲁一样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我们就求天父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求他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。耶稣叫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常常回应说，耶稣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，我们同时也继续保持在上帝的道里面，因为这道会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在害怕中也会安慰，会眷顾我们。这上帝的道现在也要给这个正道一个很好的总结，从罗马书第八章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不要怕，你可以信这上帝很确定的应许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